攻读达尼尔先知书第六章。马代人达里阿承受了王位，那时他约62岁。他认为更好在国内设立120个总督，分治全国，在这些总督之上另设3位监察使，达尼尔便是其中之一。各总督应向他们述职，这样可免君王烦恼。这位达尼尔，由于他具有超凡的精神，办事胜过其他监察使和总督，所以君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。因此监察使和总督竭力在达尼尔处理国事上寻找机会陷害他，却总不能找到任何可控告他的事实和过失。因为达尼尔忠信可靠，所以在他身上总找不到任何疏忽和过错。于是这些人说道，我们若不在他的神的法律上寻找，就找不到陷害达尼尔的任何事。这些监察使和总督便群集到君王前，对君王说，达里阿大王万岁，国内的众监察使、知县、总督、大臣和省长都记忆请下一道诏书，立一禁令，30天内凡不向你大王而向任何神祇或任何人祈求的，应将他投入狮子圈内。大王，请你现在就立刻下这道禁令，签署这箱文告，人就不能再更改，因为按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，那是不可更改的。达里阿遂签署了这文告禁令。达尼尔一知道君王签署了这项文告，便回了家。他楼房的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开的，他每天仍照常3次屈膝跪拜，祈求称谢自己的天主，如往日所行的一样。那些人群集前来，看见达尼尔正在自己的天主前祈求哀悼，他们遂去见君王，向他提及禁令说，陛下不是签署了这样的一道禁令，30天内凡不向大王而向任何神祇或任何人祈求的，应将他投入狮子圈内吗？君王回答说，确有此事，按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是不可更改的。他们便对君王说道，大王，犹大俘虏中的那个达尼尔竟然不介意陛下和陛下所签署的禁令，并照常1日3次自作祈祷。君王听了这些话十分难过，有心要救达尼尔，君王直到日落要设法解救他。但是那些人就群集到君王前，对君王说，大王，陛下要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，凡君王所立的禁令和法令是不可更改的。君王于是下令将达尼尔逮捕，投入狮子圈内。君王对达尼尔说，愿你恒心恭敬的天主拯救你。遂即移了一块大石封住圈口，君王盖上自己的玉玺，大臣们盖上自己的印章，免得达尼尔的案件发生意外的变化。然后君王回了王宫，整夜绝食，断绝娱乐，并彻夜失眠未睡。清晨天一亮，君王便起来急速往狮子圈去了。一来到狮子圈旁，就哀声呼喊，向达尼尔说道，永生天主的仆人达尼尔，你恒心恭敬的天主真能由狮子口里拯救你吗？达尼尔遂对君王说，大王万岁，我的天主曾打发他的天使闭住狮子的口，一点没有伤害我，因为我在他面前是无罪的。大王，我既在陛下面前，也从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人的事。君王非常高兴，遂下令将达尼尔从狮子圈里提出来。达尼尔便从狮子圈里被提出来，他身上丝毫没有受到损伤，因为他信赖了自己的天主。 君王遂下令逮捕那些控告达尼尔的人，将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妻子都投入狮子圈里。他们还没有到狮子圈底，狮子就向他们扑来，捉住他们，将他们的骨头全咬碎了。达利阿于是昭告居于普世的各民族、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说，愿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今颁发诏书，欲令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都应在达尼尔的天主前起敬起畏，因为他是生活永在的天主，他的国永不灭亡，他的王权永远长存。他拯救失援，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，是他拯救达尼尔脱免狮子的爪牙。这位达尼尔就这样在达利阿和波斯人居鲁士为王时逝世亨通。